北京时间10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北京青年广播活力调频 FM98.2 兆赫 ，AM927千赫，聆听未来。 关爱青年，我们很用心，听你吐槽热门话题，带你关注影视资讯，和你分享圈内爱豆，与你一起线下公益，为你准备的爱心树洞，放得下每一个跌跌撞撞的心事。关爱青年计划，关心每一个年轻的你。我们是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和你春夏秋冬，陪你喜怒哀乐。 尊敬的旅客，您乘坐的由北京 喂，妈妈，我要登机啦，一会儿见啊！我给你带了烤鸭。 各位乘客，请您携带好随身物品。 我知道了。哎呀，我这么大的人了，不用接，不用。行，明天见，明天早晨就到了。 喂，外婆，你猜我给你带了什么好吃的？哦，不好意思，哎呀，外婆，你说什么呢？什么男朋友？我还小呢。 哎。等我到家叫上哥几个出来啊！ 过过年大几天就进去了。 我给咱们家狗买了件毛衣，巨可爱。 那我下 午 就得套件衣服。 你叫我爸别出来了，我自己能拿动。 什么？你在北京青年广播看见我了？你不许截图发朋友圈，你发我看看。 这是我们陪你过的第一个春节，北京青年广播祝你新春快乐。 尘世纷繁，总会有些人和事儿让你不明就里，不知所措。如果信得过，让我为你支个招。我是高丽，我在职场有高招。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03分，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我们的频率，这里是北京青年广播正在直播的我们的职场有高招。今天是大年初七，给各位拜一个晚年。我今天在来台里的电梯里面听到有两个年轻人在互相调侃啊，说祝你晚年幸福。哎，我说现在90后玩得挺好啊，晚年幸福，我以后也学会这么拜年。因为初七对于我们中国人来说，确实已经到了这个即将过完春节的一个节奏了。因为从初一，从三十啊除夕开始，一直到正月16，都认为是一个年关。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给大家拜年呐、祝福啊，都是可以继续乘坐这个春节这一趟快车送给所有的人。所以今天呢，我们在直播一开始还是要给收音机前各位亲爱的朋友拜个晚年。我不愿意说祝各位晚年幸福，我希望大家从年头到年尾都幸福。那今天呢，我们要跟大家聊的这个话题呢特别有意思，有意思的话题，但是没意思的嘉宾啊。因为对我来说，春节之后开工的第一天就特别没有惊喜，毫无意外的迎来了我们的金柱。欢迎袁伟。 大家好，我是大圆儿。 啊，其实大圆儿今天一来，他就说他好像，他说他自己胖了，我并没有觉得他胖。大家看一看，大圆儿今天依然是神清气爽啊，能看出来他已经45、46，二十几了。姑娘今年二十几了。 哎呀，这是秦海璐的小品吗？ 幸亏没管我叫姨。那今天呢，我跟大圆一起聊的是跟春晚有关的话题。我们先聊点题外话啊。大圆，你今年春节是在哪儿过的？ 我回了老家东北。然后就是东北过年时期非常非常热闹，就是要放鞭炮嘛。 而且就是很大的一个家族，几代人四世同堂，然后一起过，所以这个年呢就过得比较热闹。啊，但是提到这个春晚啊，我当时不是用这个电视来看的，因为实在没有办法用电视来去看春晚，家里人实在是太多了，而且外面呢放着鞭炮也比较吵闹，又有小孩到处跑，所以这个春晚我是用这个网络来去做的这个回看，所以既然是回看的话，就感觉这个节奏就有点不一样了，有些呢是我需要去做快进的。然后有些呢是我特别期待的，比如说像这个王菲和那英的这首《岁月》这首歌，还有同样的就是包括这个黄渤跳的这个舞同时是跟这个实力两位实力的实力兼颜值俱佳的这个小鲜肉，一起跳这个最好的舞台，这个也比较惊喜，所以就是通过不同的方式来去看春晚，感官是不一样的，大概用了一个多小时把整台春晚看完了。 好样的，大圆儿，大圆儿现在已经渐入佳境，很职业了。他就刚才一直在没话找话，因为我刚才在调试我们的耳机，确实是开工第一天，我们的设备呢也需要进入一个这个适应的阶段啊，所以这个耳机稍微出了点问题，还好我们可以继续用视频直播还有我们的音频直播几种方式跟各位保持实时的互动。我再来做一次回报，我们今天呢在职场有高招跟各位聊的依然是延续浓浓的年味儿，我们来聊一聊这一届的春晚，也希望大家可以进入我们的话题，就是春晚今年有没有让你印象深刻的一个节目，那关于春晚你的记忆，有没有哪一年的某一个节目或者某一个瞬间在你的心里留下了很深的烙印，大家都可以在今天跟我们畅所欲言，可以在一直播搜索活力九八二，或者是我们活力九八二的公众微信，还有呢就是在公众微信搜索关爱青年计划，这是我们北京青年广播的公众微信号。那通过这几种方式呢，大家可以收看正在直播的我们的职场有高招，没错，现在广播也可以看了，看到大圆儿，也可以看到非常不擅长化妆的高丽啊，画了一个非常没法看的一个妆，这是一个。另外呢，大家也可以在我们的广播，就是实时的广播收听 FM 九八二或者是 AM 九二七，都可以听到我们的节目。也可以在蜻蜓 FM 搜索到《职场有高招》。如果错过了没有关系，大家可以在节目之外收听，在 More FM 可以重新搜索我们的《职场有高招》，或者呢是在《职场有高招》的公众微信找到我们这期节目，都可以收看全程的回顾。刚才我们既然聊到了春晚，我们就不妨从这一届春晚说起啊。大圆刚才也说了，说他是后期通过这个补看来看了这一届的春晚，因为是老家过年还可以放炮是吧？所以能理解我们身在北京，就是六环之内都是禁止燃放烟花爆竹的，你知道吗？就是我已经住得很偏远了，我一直觉得我住在河北了，还是不能放炮。就这个除夕，因为我是今年第一年在北京过春节，往年也过过一次，但是没有这么严苛的一个禁炮的这么一个规定，所以今年呢整个除夕过的是一个非常平和的一届春晚。你像往年一到零点的时候，那鞭炮声你根本听不清他们在说什么唱什么， 是的， 你都能感觉到画面里主持人都扯着嗓子在说了，但是你依然不知道他们说什么。但是今年我们就说电视声音小一点再小一点，好安静，就已经进入到这种一个全程的一个状态了。所以呢，我们也希望在今天跟各位一起聊一聊春晚啊，大家也可以跟我们畅所欲言。你看今年春晚特别有意思，首先从83年开始到现在，春晚已经是35年了。走过35年，我们真的是不敢想，春晚是一届一届是用什么样的方式，它慢慢的累积成中国人的一个情节了。就是30儿晚上吃年夜饭配春晚，一定是不可或缺的。就甭管你平常看不看电视，你知道我们家是没有电视的啊，我30儿特意借了一台电视来看春晚。 我想知道咋借的。 就是这正好邻居家窗没关嘛。所以就是它完全已经成了一种陪伴的习惯了。那今年春晚 我不知道大圆补看的时候发现没有，就是几位主持人从天而降， 坐着莲花。 对，就是网友各种就是调侃嘛，因为现在已经大家有了这个新媒体，互联网发达之后，把吐槽春晚也成了一种习惯了。 对， 就说特别像《西游记》某位菩萨坐着莲花坐，或者祥云就飘下来了，然后说估计是总导演去了这个走了一趟丝绸之路，取了真经回来了。从一开始，大家就敏锐地找到了这届春晚的槽点，但其实也不叫吐槽，就是一种观后感，在我看来啊，所以你当时那个画面看到了之后，你有一种特别的喜感吗？ 我是爆发式的狂笑，因为我是用手机看的，所以就是一开始是很安静的，因为我老公在吐槽说有啥好看的，我说第二天做节目，要说春晚，我得有专业和职业精神看一下，一开始的时候就是那个。都是唱歌跳舞嘛，然后当主持人从天而降的时候，我是哈哈哈哈，然后我老公马上过来就看一下，然后他跟我的反应是一样的， 他也找到槽点了。 对对对，我们俩就抱在一起狂笑，就是太搞笑了。 对，而且从这个镜头开始切入到每一个主持人近景的时候，思思，因为我私下跟思思也是好朋友，就是当时思思的这个眉毛画的眉毛也成了一个焦点了，就是因为眉毛画的很粗嘛，可能是因为今年比较流行，就是2017年比较流行那种宽眉， 对， 所以但是防不住思思脸小啊，所以化妆师没想到这一点吗？你说你那眉毛画我脸上正合适，你画思思脸上显然确实有点宽，所以又成了这个大家一个槽点。但是我觉得慢慢的，你像不管是思思、鲁豫，因为我们都是有私交的，所以他们已经把做公众人物另外一种心理准备做好了，就是你要知道很多人喜欢你的同时，也要承担得起一些比如说调侃，甚至比如说一些恶意的一些评判。那他其实对这件事情是非常释然，他觉得能成为槽点也觉得是一个人的幸运，就是不经意间这样也能成为焦点你知道吗？所以大家从春晚一开始就有意思的找到了这些趣点，我觉得这是一个挺好的一件事儿。 还有就是因为首先我在这个搜这个微博热搜的时候，就是思思的眉毛，然后我在看这个春晚的时候，我特别关注了就是各种眉毛，我发现大家在关注他的眉毛是否对称，然后是否足够宽慰，观察了其他人，而其他的人的话也没有那么对称，也会出现不对称，那为什么大家把关注点会放在他的身上？这个是我比较好奇的。 就可能还是因为长得，如果我要上去的话，我估计整个这一届春晚都成槽点了，你们没人了。所以这从一开始啊，我就刚才一直想说，这一届春晚呢也是迎来了一个不一样的关注点，就是刚才我一直提到的主持人的阵容。因为大家已经太习惯朱军陪伴了我们30年了吧，差不多。春晚， 就是我是看着朱军老师节目长大的。 对，真的，我们都可以就是大言不惭的这么说，因为确实我们毕竟还年轻嘛，对吧？ 是的， 也就50来岁。然后董卿呢也是10几年了，就是大家已经太习惯这样的一个组合，但是没想到今年毫无征兆的就换了一批新鲜的血液，就是所有人都有两种看法，就是说没有了朱军和董卿，这就不叫春晚了，我们就不看了。但是更多的网友选择了理智，就是我们理智的不是说我们去接受新的主持人，而是我们从中国人的人情世故的角度，他们陪了我们这么多年，没有跟家人在一起过一个好好的团圆的除夕，我们应该让他们退下来，然后去更多的时间陪家人了。就是很多的网友已经学会从这样的角度去理解主持人这份职业了。 而且是习惯的一种改变。我记得不管是今年没有了董卿和朱军，还有在我更小的时候，我记得最开始的时候看春晚是赵忠祥还有倪萍，后来就变成了周涛、朱军，再后来是董卿、朱军，所以就是 中间还有李咏。 啊，对对对， 游泳， 对，但是习惯的就固定班底， 没错， C 位的， 就是大的一种综艺节目，觉得就应该是这些段位的人出现。 对，然后一开始的时候是不适应的，我记得在我很小的时候，春晚在结束的时候，就是《难忘今宵》那个音乐响起的时候，我会很难过，会流泪，会觉得哎呀，这个年过完了，然后在最开始换主持人的时候，比如说这个主持风格实际蛮相似的，周涛和倪萍。然后我发现在没有倪萍的时候，我觉得很空虚。 你看，这就是我们年龄上确实有代沟。我其实就是从董卿那一届，我才开始看的春晚，你知道吗？就是我年龄尚小。虽然看起来像你婶儿，你知道我突然想说什么，大圆儿，我觉得你从东北回来一趟，你这普通话需要加强了，除了穿了一个小背心儿，普通话，因为大圆刚才一直就说，他说这个跟家人团聚的这个春节让他很享受，他自己也吃胖了，就刚才跟你在这种近距离的发现，他今天整个妆容很干净很漂亮之外呢，你确实胖了， 有了双下壳是吧？ 对对对，我这是捧杀型的，典型的捧杀。因为对于春晚来说，我相信啊，大家记忆的这些点，不光是说记得哪个节目，其实包括一些细节，像刚才说到思思的眉毛，还有这个主持人的这个风格，大家也在讨论。往年是肯定不会讨论风格的，就像你说的，已经是固定的班底、固定的模式，切入我们耳朵里和我们看到的画面，全都已经是我们太熟悉的套路了，就因为熟悉，他们已经成了我们家人的一种陪伴了。啊，你并不觉得，哪怕是他出了什么问题，就像有一年董卿因为刘谦那个魔术啊，一直被说他就是托儿，但是你就觉得，即便是托儿，我觉得他托的也非常的完美，也无可挑剔， 对，演技还是在线的。 对啊，因为你就已经把董卿习惯的当成了你的，就是至少是春晚或者是综艺节目陪伴的一种一种惯常思维了，你不会去挑任何的问题。所以在今年大家一看到主持人整个大换血之后呢，会有各种各样的担忧有顾虑，你发现其实也没有什么不适应的，然后你也发现职业这个岗位有时候是很残酷的，因为我是会从一个职业的角度去看待这个事情。我当时也是有感而发，发了一个朋友圈，我就说你会发现没有谁是不可替代的。 就央视或者是春晚这样的一个大平台而言，没有谁是不可替代的。 对，你说就小平台呢啊，我知道你言外之意。小平台呢，比如说我们职场有高招 啊，你是不可替代的。 哎呀，好样的！其实你确实春节过了之后瘦了很多，就是我当时就觉得这也是我们这个职业残酷的地方。你哪怕你说他是激流勇退也好，你哪怕他是乘风破浪也罢，你就会发现一旦时间节点到了之后，有一个人突然从你的生命里消失了，你没有不习惯。我原来会想，因为在前两天的时候，这个主持人的名单是已经出炉了，当时我在看的时候，哎呦，没有董卿和朱军啊，我觉得会不会有一些担忧啊，这个春晚能不能把这个台子撑起来，他还有没有是一种国家的一种这个综艺的符号。但是你等打开电视机之后，你发现主持人群情激昂，然后在说着他们都很熟悉的这个台词的时候，台本没有任何问题，你会发现谁都可以，是吧？也许到明年的时候，我们就已经习惯了是这个阵容了，你不会说今年我不习惯，明年我还不习惯，我就此我就割掉春晚了。因为春晚最终我们看的不是主持人，而是呈现的综艺的饕餮大餐， 或者说也不是那个它的内容是什么。我觉得有的时候可能会忽略掉春晚本身呈现的，比如说它谁出现在那个舞台上，唱了哪首歌，或者谁在12点，临近12点的时候，去表演小品，就大家已经忽略它的内容是什么了，就是一种习惯。 没错，哎，大圆，你能想象得到吗？你知道我们现在的这个一直播上的热度是多少吗？ 不知道。 哎，这个台词说的特别好。哎呀，3.3万，就刚刚是3.3万。 哇。 哎，我在想，很多人其实还没有开工，还没有进入状态。所以有那么多人，你们都没上班，在闲着在家吗？我就特别不平衡，你知道吗？凭什么开工的是我？ 你说我为了挣这点钱我容易吗？春晚这嗑还能唠吗？ 所以要特别感谢网友啊，这个牺牲了你们陪伴家人或者是闲暇在家的这个好时光，来守候我们的职场有高招。其实我们想告诉大家，职场有高招除了给各位来在你的社会上或者是说在你的这个职场当中来支招，我们还有就是一种更舒心的陪伴。比如今天我们聊的这个话题春晚，大家也可以跟我们畅所欲言，今年春晚你的槽点也好，你的动容点也好，哪些让你记忆深刻，包括过往的往年的春晚都可以，我们今天来畅所欲言。一直播搜索活力982，或者呢是在活力982的公众号来收看正在直播的职场有高招。刚才呢我们说到的是主持人，那接下来呢我们就可以聊一聊，我刚才隐约听你说到了王菲和那英的这个组合。 嗯， 岁月，我记得里面有一句词儿是，我们没有接近黄昏，如果到了黄昏我愿意是你那盏灯，反正大概就这个意思，他讲的就是两个人之间的情谊。 嗯， 然后王菲呢也是说，在这个事后的这个采访里面，有记者就问他说，你个人对岁月有什么看法，然后王菲就特冷的说，滑倒太多次了。然后大家就记者你知道就是那种惯常的思维套路，就是给我想我也会这么问。就说啊，您是说在这个演艺圈这种摸爬滚打自己也遇到的坎坷吗？然后王菲说，啊，不是，是岁月在我脸上滑倒太多次，他从来没有站起来过。就是他确实是很美，你能想象王菲已经快50的人了， 你看她人很仙气。 对啊，她今年春晚上的那个造型和20年前她和那英当时唱相约酒吧的时候，我觉得并没有太大的改变。 我觉得现在更美了。 对， 就是当时他的那个98年的那个造型的话， 哪吒头嘛， 对， 两个丸子头。 对，而且就是包括他的那个腮红，是让我有一点这个突破我当时的审美的。 没错，他因为王菲，他一直走在一个时尚的前沿。你有没有发现，就是大家在这个整个的造型啊、妆容很保守的时候，他是很突破、很前卫的。就是有点像我们那个年代的 Lady Gaga， 就觉得她什么都敢穿，什么造型都敢尝试。但是等我们开始走她这条路，我们开始突破的时候，她又返璞归真，然后又怎么简单怎么来。像今年春晚又一身仙气出现在我们的视线。 嗯，但是也带了一个淘宝同款的手套。 对呀，就是大家会发现，这不是我家刷碗的皮手套吗？然后我后来发现，我厨房里放着一双比他还时髦的一个洗碗的皮手套。就是他可以用不经意的一种方式，在他我们看不到的细节上敏锐地找到那个时尚的这个前沿的那个点。他肯定是一种完全的就是无心插柳的一种突破。就是我觉得这样挺好，我戴了这么一个手套，他是有这样的自信的，我一定可以用这样的方式来引领时尚。因为这个造型给其他人肯定就是不能被接受的。我在想，如果我戴上皮手套，这保洁你怎么上来？你知道吗？这就是他的一直以来的自信。我做什么，我都可以引领时尚，都可以被这个盲目的效仿。是没有问题的 啊。就职场而言的话，他自己本身就已经活成了一个传奇或者是一个经典。而不是他来去追逐风尚，他来制造风尚。他只要存在，他说了什么、 就是、 唱了什么都可以。就比如说他在之前穿了一件这个很路人的一件羽绒服，那件羽绒服也会红。 对，也会成卖点。 是的是的。 所以今年春晚也让这个很多人开始遥想，因为也很大的一个看点嘛，就是他和那英时隔20年之后再合体。就是他俩这个歌出来之后，我发现瞬间这个公众号就刷遍了朋友圈。我当时在想，这些人就这么敬业吗？就是完全可以看着春晚，然后再可以写一篇文章，就已经瞬间成为一个爆点了。20年之后再合体，然后唱了一首比当年那个歌还好听的歌。你知道98年那首《相约酒吧》，我们都知道春晚它还有一个特别好的一个就是时政的功效，就是它会回顾过去的这一年我们身边发生的大事件，中国在 国际上的一些事件也好，或者是我们自己本身的一个安身立命的大事件。那98年无疑就是97年香港回归，那个就是最大的事件。所以当时我了解的情况就是在港台和内地来找这些比较当红的艺人要唱一首歌，因为那个时候王菲她是香港籍，就要在香港乐坛找这么一个可以有代表性的女歌手和王菲和那英来唱这首歌。但是呢，有意思的是那个时候王菲在香港非常的火，但是因为她的个人的表现能力各种各样的，在内地她其实还是小众一样的存在，所以当时在选她的时候还会有一些争议，但最终因为她在香港地区确实太火了，就选了王菲。谁也没想到说相约酒吧，因为她时效性太强了，唱的就是98年回归，这歌它一定是生命力最短的一首歌。谁也没想到那首歌到20年之后现在依然可以占据一些排行榜的前十位，就是十大金曲。所以我不知道大圆你还 KTV 必点 的，你知道吗？就是如果你想表达跟这个闺蜜的关系，你们俩就可以点一首这个歌，就不管能不能唱上去反正就是我们俩共同唱的一首歌。那英当年像你刚才提到的这个王菲的造型，还有那英当时穿了一个绕颈的一个长裙，她也是戴了一双长手套，那时候那英还挺胖，你知道吗？她 而且还比较土， 对，很土，就是因为她跟王菲在一起，你就觉得王菲是那么的这个清新脱俗，她怎么能那么洋气。其实那英如果我们现在想，人家当时的造型也是走在一个时尚前沿了，但是因为跟王菲站一块儿，他就显得很吃亏。可是今年你再看，你就觉得那英他已经不一样了，他们俩有各自的气场，完全不一样。 而且我觉得就是之前刷微博的时候有一种塑料姐妹花，然后就互相 怼呀， 就是包括自拍的时候，就是我只 P 了我自己的图，没有给闺蜜 P 图，但是我们在看王菲和那英也好，他们真是就是互为贵人。 对， 比如说这个那英当时虽然在大陆很火，但是在香港地区她并没有什么知名度，而且即便是在那个时代，我们感觉那英她当时的造型依然还好吧。 对， 但是可能就没有现在这么洋范儿。 没错 啊，包括她整个的曲风，实际我知道很多就是王菲给那英在这方面有很多的这种帮助。 对，其实他们俩也是从那个时候开始，为什么他俩今年唱这首歌可以让这么多人动情，就是因为大家知道他们俩之间的这个感情。从相约酒吧那首歌之后，他俩成了好朋友。当时呢那英也觉得挺不含糊的，他因为人家那个时候在内地很火了，他已经连续上了5年春晚了，所以他决定要去香港发展。但是呢对不起，那边市场并不买账。但是那英王菲那个时候在香港已经是乐坛一姐的地位了，她当时是跟那英共用一个化妆间，她就用这样的方式告诉所有人，这是我的朋友，你不可以怠慢，就尽她的所能，因为她不是一个善于表达的人，但是她会做出很多事情让别人看到这是我的朋友，你们必须要对她友善一些。包括当时那英出她征服那张专辑，她缺一首歌，王菲把她自己很喜欢那首歌，本身她也要出专辑的一首歌，当时很大方的就让给了那英，就是梦醒了。哒哒哒啦哒啦哒啦哒哒哒，天亮之后我还是不是你的女人？那首歌，我是不是唱的你们不知道那首歌？给点面子啊，说哦，原来就是这首歌，梦醒了，就足以见得他们俩当时的这个关系已经非常的信任，互相来托付了。 但是比如说像后来我们刚才提到的，说是这个王菲给予那英的这个友情的这种支持，但是我们都知道娜姐很仗义， 对， 很豪爽，所以就是据说在，因为我们看到的王菲永远是在事业上的巅峰，可能就看到的是比如说生活上经历一些低谷的时候， 对， 然后包括喝酒啊，聊聊天啊，这个时候陪伴他的人都是那英。 没错，所以他们俩的这个感情，我们可以在稍后的时间就继续聊上半个小时。我们所以聊的是他俩，还是聊的是春晚？现在我们的这个 我们聊的是贵人， 贵人。好的，我是不是你的贵人？ 我们应该互为贵人。 好样的， 对， 算是极致啊！广告之后继续聊。 送别时长长的背影， 你听得见康桥上的挥手告别， 你听得见雨巷里撑伞的姑娘， 经典的文字你听得见。

酬上面会不会有一些，你刚才不是说我们彼此成就贵人吗？ 啊，这个 贵人重在贵，自己说的都没底气了。所以刚才跟大圆一起聊了，就是王菲和那英啊，在这一年春晚上，你看一聊起他们就可以聊到很多的话题，他沉淀了很多的情谊，就你会发现这岁月带给我们的不是说你的容颜老去，而是沉淀下来的一种气质和年华， 还有他们的故事。 对，他们的故事太多了，就两个人像刚才你说的，就是生活当中的彼此的成就、帮忙、帮衬，这都是很重要的。那今年还有一个槽点，我不知道你发现没有，就是小品上的槽点。 你说的是贾玲的那个小品吗？ 对对对，你整个这些这个曲艺类的节目，你印象最深的是哪个？ 我看的是就是提意见，因为那个是偏于跟职场有关系的。 嗯 啊，那个是另外两个演员，就是男演员。 孙涛他们是吧？ 孙涛，因为他们提到了孙涛实际年纪比较年长了，但是长得还蛮嫩的。 孙涛到底多大了？ 就是据说这个年龄也 五十多了， 将近五十了吧？ 哦，是吗？ 哦，对， 那他还真的挺像六十的。对不起啊，孙涛老师，无意冒犯。 然后就秦海璐啊，他提到的就是他有很多这个什么这个比较经典的一些词儿。这个比较是叫什么来着？哎呀， 今年 一时还想不起来了 啊！今年好像又出了一个比较经典的词儿，我印象狂躁吧？ 啊，对，狂躁， 对对对，有点狂躁啊！ 对 对 对，太狂躁了。 对，但是你会发现，就是不知道从哪年开始，这些这种这个小品类的原类的节目，就好像刻意为之，就想成就一些所谓的。像那年不差钱儿，眼睛一闭一睁这样的金句，好像就为了给大家灌输这样的金句，为了这样的想法而设计。所以你会发现你有点狂躁啊，他就一直在各种各样的狂躁，包括贾玲那个小品说焦头烂额，他一直在强调这个啊，你是交不了作业，就到时候你就焦头烂额，对吧？他好像有点刻意的在植入这样的东西，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发现他们这种用意。 就是每年的话，像春晚的话都会出现一些金句，当然比较尴尬的是，就是有些金句可能已经本身是网络流行语了， 没错， 但是网络流行语呢，它可能是在小青年儿啊，比如说比较年轻的90后、95后的这些小伙伴儿口中就已经广为流传了， 就是已经被说烂了 啊。对，但是可能这个80后、70后，甚至像这个我父母那一辈，他们还没有听过， 对 啊，所以通过春晚这样一个大的跨年龄段的一个超级大平台，又把它去放大了。 对， 但是一些这个小年轻就会吐槽，就是说有些人在装作，尤其是春晚的这个节目组在装作很懂我们的样子，但是貌似好像还不懂。 对，其实你刚才说这一点。是我特别认同的，就有的东西我们认为已经达成共识了，但其实还有很多人他并不是我们。你就像春晚，因为它毕竟是一家人的年夜饭，就是有我们这样的年轻人啊，90后啊，80后，好吧，你不认可好，我60后，但是也有像我们的父母长辈，甚至年龄更大一些的，我们的祖父祖母，他们并不知道现在网络上流行什么样的语言，并不说像我们之前讨论过的比如说 diss 呀、怼呀什么的，他们可能都不知道，他们是需要春晚这样的东西来呈现，来加强他们对网络的一些认识，或者说现在的青年人的世界的一种认知，我觉得这个是无可厚非的。所以你刚才这点我很认同，不是说90后把这些词儿已经这个用得烂俗了，那春晚上就不可以呈现了，因为它要呈现的是更多年龄层的人，它是老少咸宜的这么一个综艺节目的呈现。 所以就是在这样一个大众化电视，它是一个大众化的一个平台，然后春晚呢更是包罗一年的这个包罗万象， 对， 所以它传递的这个信息量非常大。我记得开场舞当中就有一种很绚烂的这种，因为它同时还有这个魔术，然后有歌舞又有唱，然后同时它背景的舞台上也有很多的这个高科技的这种元素，所以就感觉啊、信息量好大呀。 哎，我们的一直播上好像又多了一些这个新鲜的道具，刚才我看除了点心、点赞之外，怎么还有类似于烟花的东西呢？ 啊，这个以前就有 是吗？ 啊，就是这个好贵的。 啊，真的是有人花钱在给我们点这个东西吗？ 对。 啊，你爱人这么花本儿。就是我们身边有很多这样的亲朋好友， 看是不是 一直在用他们的方式支撑着我们的职场又高超。谢谢大家啊，谢谢，因为我刚才是不经意刚看到了， 难怪有一位叫一眼定乾坤的朋友给我们送了这么一个东西，什么朱素啊，还有这些朋友飞翔的翅膀都已经进到了我们的直播间，谢谢大家，我们希望这样的热度继续呈现。刚才我们说到了是一个小品，你是因为从职场的角度是特意去留意看了这么一个节目。 对， 那我觉得今年很多人都在吐槽的就是贾玲的那个节目，但是吐的是一些带喜感的槽，觉得挺有意思的，就是别人家的二郎腿和我的二郎腿，因为他是故意有一个细节嘛，张小斐那个上来之后特意夸张的翘了一个二郎腿，就两个腿盘在一起了，你知道吗？系了一个死扣。然后贾玲去做这个工作的时候，他就模仿这个动作的时候，他那个腿翘了半天，这搭在一起就很困难，所以后来这个马上又成了一个网络的热点，就是别人家的二郎腿和我的二郎腿。 就是你刚才在描述的时候，突然间有一种很邪恶的想法，就是 让我现在翘一个二郎腿是吗？我跟你说，一直播的朋友，你们有眼福了啊！我现在给你翘一个，可是我连腿都抬不起来，所以。你看，就是我觉得他真正了解综艺的人，他知道这个节奏，他对人们的这种喜剧心理的节奏是卡得很死的，他知道什么样的东西会容易引起共鸣，可以被传为一个亮点或一个金句。所以我觉得今年贾玲的这个远比我想象的好，就他完全超出了我的预期。 我倒是觉得就平稳发挥， 但是你知道为什么？就是因为我的心理预期是比较低的。因为我在想，没有了开心麻花，我就原来已经没有这个本山大叔了，然后呢又没有了开心麻花之后，春晚我们要看什么？还有什么样的这个语言类节目能让我们看呢？哎，你就没有对这个贾玲这个团队抱有很高的期望值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表现还不错，不是说差强人意，但是它超出了你的预期了。 嗯， 就至少对于我来说， 就是不是你和贾玲有一点像吗？不是这个原因吗？ 我跟你说哈，大圆儿，你要这么唠嗑的话，话筒我分分钟就给你放。因为我觉得这个作品就是我们可以持不一样的观点，我们可以互怼，就是它里面会有一些。特意的东西，就是它还会有一些主题的东西是需要我们看得到的，因为他提到了一点，就是原来我们想到留守儿童就是在山区里面才有农村的孩子，但其实在城市里面现在也会有很多留守儿童， 是的， 这个是我们整个城市的一个现象，是中国现在的一个现状，就是我们慢慢进入老龄化社会之后，还有就是很多的人外出打工，在农村的是选择进城打工，在城里的选择出国去打工，他们觉得用金钱的方式是最好的弥补，但恰恰不是。 但实际上就是关于这个留守儿童，大概两年前就提到过城市当中的留守儿童，而且曾经尝试过要做一个片子，但是这个有一个话题，就是过了年之后，我是选择这个留在小城岁月静好，还是继续回到这个北上广深，甚至说有的人要出国继续，不管是深造也好，还是在这个华尔街打拼也好，所以就是这个岁月静好还有奋斗，就是看山是山，或者看山不是山，然后看山还是山，就人生当中要经历的这样的一个过程，所以就是尽可能的缩短这个打拼的这样一个过程，留给家人，然后包括留给下一代更多的在他们更需要陪伴的时候要去陪伴，所以说亲密关系又提到了一个亲密关系，亲密关系就是最好的一种解释，就是你需要，你直说，然后我能给，这是特别好的。 没错，就是我觉得你在这一点上做得挺好的，就是对孩子你用了很好的方式去陪伴，你觉得在他们这个年龄没有错过，你不用那么紧张的戒备状，你老觉得后面还有坑是吗？没有没有，这轱辘就完全是褒奖。但是 对，一般都是有坑的。 对对对，但是呢，你对于我，你就从来没有这么宽容过啊！讲的就是孩子需要什么，我就给他什么。你现在知道我需要什么吗？ 就是战略眼光，知道吗？就是要延迟的这种满足感就是你要放长线，眼光要有战略式的。 就吊我这头。 对，所以就是说，我们刚才讲到一个这个延迟满足和这个及时满足，它是对立的啊。我是要现在立刻马上去实现去拿到。还是我更长远的把它这个做一个布局，我拿到更多的更丰厚的，这也是不一样的。 哎，我觉得两个女人聊天挺可怕的。 你知道吗？就是从春晚就最后就不知道聊到哪儿了。说好的春晚，说好的贾玲呢？其实就是这样，就是我觉得一个好的节目，或者说一个这个优秀的一个谈话的一个对象，他就是可以从一个点可以发散到很多。我为什么说今年贾玲这个小品呢？我原来只是把它想成是一个相对层次比较低的，就是一个搞笑的博大家一笑的这么一个节目。但其实他还会用年轻人的这种方式想去发一些力，就是为这些社会提一些什么样的提振的一个作用。我觉得他至少有这样的意图了，就是好歹他上道了。所以我会对他有一个比较高的一个评价。还有一个原因，你知道为什么？我为什么今年对整个这个春晚会特别的慎重？包括从前两年开始，我不会去拿到一个节目我用一个批判的眼光去看他了。因为从前年开始，我也是加入到我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这个春晚的阵容里。因为我们是央广想要打造央广自己的广播春晚，我从第一年开始就是作为主创，然后一直是主持人，连续三年，包括今年也是。你就会发现这个过程当中你推翻了太多，你付出了太多，就所以这个东西当你呈现的时候，它不但是你坐在那个地方的呈现，这个团队都像你的家人，你的作品真的就像你的孩子一样。我的孩子我可以骂，但是别人不可以说，就这种心态。所以我会以己度人，我会去体谅他们整个春晚的这么一个团队的创作，我就会用一个比较相对柔和的平和的心态去善待他们。就因为我现在已经有了这样的一个角色的转换，我更愿意去包容的去看待这一切。 我正好恰恰相反， 就是这个人就都这么煽情的时候就相反什么相反？ 就是我的孩子，我要骂别人也骂得就是而且我骂的会更狠。如果不想被别人骂，不想被别人修理的话，那我先来修理。 那所以就是你听了我今年的广播春晚了吗？你来吧，放马过来吧，修理我。 就是哎呀，我真的很想找，怎么这么难找？ 没找到是吗？ 是的， 你知道你就是对我最大的羞辱，连看都没看到，找都没找到。其实我们那个节目在现在很多到现在还在整个央广在重播 啊， 很多的这个直播平台也在复播 啊。 既然你都说这个话了，你就不要找了，我们就聊一聊央视的春晚就好了 啊。好吧， 所以 就是我还是想要找一找 但是在央广的 平台，你没有分享朋友圈， 就是朋友圈你看到我的造型了是吧？ 对，你只分享了你的造型， 还 是连个链接都没有给你看。 就是那个造型你觉得还好吗？ 我觉得很好。 那你觉得我在职场有高招可以用那个造型吗？金主 啊，我觉得可以。 你批准了是吧？ 啊，我觉得很好。 我偏不那么做，气人不？我特别理解，就是大圆刚才说的这种心态，这可能就是观众和我们就是所谓的在这个职业当中的从业者、参与者，他最大的一个心态的不一样。所以我们不可能要求所有的观众去理解这件事情，然后去从你的角度去给一些体谅。那有了这样的一个心理预期之后，我们在做这件事情才可以把它做好。就像你刚才说的孩子的这件事情，我把孩子放在一个很低的一个位置上的时候，我可以去批评他，甚至去骂他的时候，别人再给我一些不一样的声音，我是完全可以接受的。那我觉得春晚如果主创有这样的一个心态，就对以后在网络上来自各种各样的声音，他们都可以是一个接纳的一个态度。 因为本身春晚它就是一个大众式传播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大平台，众口难调。就这个中国人有多少人，然后全世界的人民现在都在关注中国，然后在除夕夜这一天也都在关注中国的春晚，所以众口难调，不可能人人都觉得这个节目特别好。 对， 而且春晚我们刚才提到了陪伴，更多的它是一种这个类似于我们中华民族的一种民族的这种仪式感，仪式感它会更强。 对 然后它传递的这种这个公益性的甚至是教育类的这种信息会更不一样。 没错， 所以我们能看到，就比如说像贾玲这样的这个很搞笑的在这个欢乐喜剧人， 很欢脱的这种表现的这样的这个演员，在春晚这个舞台上他所呈现的是完全不一样的。包括有些人看到一些这个剧场式表演的这个刚才提到的这个麻花，开心麻花，剧场当中的表现和他在春晚上的这个表现也是不一样的，所以他承载了太多，他是一个集体意志，甚至我们说他是一个民族意识，我们很难来去说所有人都说你 OK， 这个就像职场一样， 对， 我们只能就我们自己这个能力边际范围内，甚至略超出我们能力边际范围内做到极致，那剩下的就交给命运， 对， 这种东西 没错，就是你刚才说的这个，就是它承载的太多的东西，就是不可能我们去迎合每一个人，那如果你认为这个主创的意志，我们想要传递一个正确的他的价值观是没有问题的，我觉得就完全可以大胆的呈现。刚才你提到了这个叫提意见那个小品，有朋友给我们发来了，他说里面的金句是领导套路深，还有狂躁，太狂躁，还有网友总结出来的金句，说以后再让我出几千字的报告或者总结，我干脆去出书好了。另外有一句，我走过的最长的路就是你的套路 啊，最长的套路就是你的套路，这个是我之前就听过的。 对，所以这就是对于我们来说，因为我们天天是趴在互联网上的人，对这样的东西我们觉得是完全有免疫的，但是很多人没有听过，你像我这样的就是夕阳红，我就觉得哇，这还有这样的说法，像刚才人家电梯里年轻人说祝你晚年幸福一样，人家可能都已经玩剩了，但是对于我们来说比较新鲜，所以我觉得做媒体还有个最好的功能，就是我们可以把一些东西及时的弥补上去，就是我不觉得这是一件很拙劣的事情，就是很老套的事情，我觉得反而是我们的功德所在，我们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我们的平台，让很多人知道现在其实有一种东西叫套路，有一种套路就是你走的路远不止我的套路等等，其实他用一种很好的方式来传递一种信息，这个信息也许是无效信息，哪怕听过了之后莞尔一笑，对我们来说也是我们做的一件有意义的事情。 然后我接什么呢？ 接就是 感觉 难忘今宵，难忘今宵，节目已经接近尾声了，难忘今宵了。我们要 在我一直在等高丽给我的坑。 对，坑就是我们的这个金主啊，在今年之后，我希望能有更多的人跳到我们这个职场有高招的这个大坑里面，因为你知道吗？就是在你离京之后，我们后来又来了几期我们的嘉宾，当然这些我要特别剧透一下，这个都是我们大圆的很好的朋友来给我们捧场，他们来了之后呢，都强烈的表示愿意在来年入到我们职场有高招的这个坑，他们乐此不疲的在节目里面享受着被挖的坑。他们觉得用一种很轻松的方式来传递一些有效的东西，让别人获益，然后自己又可以这个口吐莲花，然后谈笑风生，他觉得是一件非常享受的事情。所以呢，我们也提醒收音机前此刻正在收听和收看我们职场有高招的各位企业家朋友，如果你觉得我们这档节目还 OK 的话，来年你可以找我们的金主大圆谈啊，他的联系方式我可以把我的电话留给你，13810700000，这是我的手机号啊，不客气啊。现在我们的热度呢，刚才我看到冲到了3.4万啊，我们要特别感谢大家。现在我们可以告诉大家，如果你觉得春晚有一个节目让你印象深刻，可以抓紧最后的时间来跟我们一起互动一下。另外呢，大家也可以在墨尔 FM 搜索职场有高招来回馈我们的这个今天的这个互动，也可以在节目之后来搜索我们的节目。所以大圆，你有没有印象今年春晚有没有节目是戳中你泪点呢？因为春晚它一定会有一些煽情的东西。 戳中我泪点的是国宝回归。就是在这个画卷展开的那一瞬间，我被 get 到了，就是这种民族的这种荣耀感，然后那幅画应该是明代的，那位企业家应该是香港世贸集团的总裁， 对对对， 我觉得就是人生又有一个目标，做企业家，他虽然这个世贸集团很大，但是我们之前可能关注的，比如说李嘉诚或者国内的互联网的这个大佬们，但是我觉得这个作为企业家的话，他是有担当的， 对， 而且呢，就是应该是有更多的这种国家使命，然后民族的这种自豪感， 所以就是故宫博物院的纪院长上来带的这个节目， 对 啊，成为了你的一个，就至少让你很动容， 对， 我是印象很深的就是王凯和杨洋他们合唱的那首歌曲《我的春晚我的年》，因为当时后面的大屏幕上配合了历届春晚的一些经典的画面和镜头，就是你突然觉得不经意间春晚陪伴了你这么多年，我居然都看了30年的春晚了 啊！ 我得多老啊！而且第一年春晚我竟然都记得，就证明你那个时候已经记事很深了，就证明你已经年华不在了。就是他有多种共鸣，一个是春晚它作为一种综艺节目对你的一种陪伴，不可或缺的陪伴，就像你刚才说的，它像春节对中国人的这种概念一样，它是一种仪式感，年夜饭一家人坐在一块吃着饺子看着春晚，这才叫过节啊！它所以它是一种仪式感。那这个整个画面出来之后，除了呈现的是这样的一种给你的精神上的共鸣，还有一个你真的就觉得原来有这么多的春晚陪伴我，我的人生真的已经不再是那种豆蔻年华了，我现在已经人到中年了，就是它有太多的情感揉杂在里面，就会瞬间成了我的泪点，就在别人的画面里面哭我自己的老去， 哎呀， 这是我的泪点。 还好，就是我觉得这个小鲜肉的力量啊，就是我如果高丽没有提的话，我可能用这个互联网快进的这个节奏就把这个节目一笔带过了。我只是关注，哎呀，这个王凯这个妆怎么样，唱的好不好，声音是不是依然那么有磁性， 就漂不漂亮很重要 啊。对，然后这个杨洋，我会对比一下这个杨洋和其他在春晚这个舞台上和在其他的这个表演当中会对比，哎，我觉得好像其他的平台上杨洋更帅。 所以你应该对另外一个节目应该是印象很深刻，就是黄渤和张艺兴还有 这个陈伟霆 啊，陈伟霆他们一起，哎，我觉得黄渤跳舞还真的是挺好的。 对，所以就是你感觉就是两位都是颜值担当， 对， 然后黄渤我们不说了啊， 对， 就是 干嘛不说嘛？人家确实长得，那怎么了？我们长得怎么 C 位上？就是我们都知道 C 位是什么啊？就是这个咖位重量级的这个位置，然后同台去飙舞的话，你丝毫没有感觉到他的这个和他们风格有违和， 对 啊，对，所以就是我觉得职场当中有这样的一种人，就是我摆在哪儿都很合适，都不违和。 对， 而且据这个孙艺兴说，他们在这个彩排的时候，就黄渤还跟他们有很多的这种交流，包括就是孙艺兴之前在一档互联网的这种节目当中提到了一个词叫 balance， 就是你跳舞哪个这个姿态最好看啊，然后黄渤会帮孙艺兴找孙艺兴的 balance， 双方提意见，我觉得因春晚而去这个结缘，然后给人提下一些这个很好的这种建议啊，这种如果在职场当中遇到这样的一个朋友， 对， 那真是朋友，值得交， 不愧是出品人，生把我们春晚往职场这儿拔。但是我觉得大圆今天说的这个，也是我今天节目最后特别想说的。我们虽然是在说春晚、聊春晚，甚至是吐槽春晚，但是你会发现它适用于职场上的每一个岗位和每一个人，就是所谓的台上台下十年功，台上一分钟，它其实就是我们在日常的，比如说我们的工作当中，我们怎么样来让自己修炼到在关键的时候我们可以厚积薄发，这个也是春晚，因为有很多的钉子户嘛，你想要不被人拔掉，你必须要有不被拔掉的理由，否则的话你觉得你不可撼动，但是江山代有人才出，一定会有一个人在一个合适的机会取代掉你。我们想让自己不被取代，除非是我自己选择激流勇退，除非像董卿和朱军那样的，我已经功成名就了，我不需要这样的舞台再成就我了，这个时候亲情和陪伴对我来说更重要，我选择退居，所谓的激流而退。那除此之外，想要在这个舞台上不被撼动，你只有不断的修炼自己，这个跟我们在职场道理是一模一样的，你不被取代只有一个，你的自身功夫硬，打铁还需功夫深，所以我们还是要看自己。 在这个春晚上坚持屹立不倒的有两个人，一个是冯巩，一个是蔡明。 对， 他把很多主持人给熬走了， 没错， 然后也把本山大叔也给熬走了， 对 他依然在，而且每年在观众最喜欢的这个节目评奖当中他依然有所斩获， 对，尤其是蔡明，所以我觉得他还是有他存在的道理的。我们就说存在即是道理，你不要问为什么，你一定会发现里面确实有道理的。所以这也是春晚给我们在职场上带来的一些启示吧。最后还有 几秒钟的时间，我觉得我们完全可以不用放今天准备好的《张灯结彩》这首歌，我们要不然就用《难忘今宵》来结束吧，你敢秀吗？ 就是支个招呗，咱们职场有高招嘛，是吧？ 好，抓紧时间呗，30秒了。 哎呀妈，就30秒了。 对呀、啊。 哎呀哎呀哎呀呀呀！ 我刚才都总结差不多了，不用再找了，我们就难忘今宵吧。我献丑了啊！ 好吧，来吧。 嗯，预备起。 难 都不在一个 K 上。难忘今宵，无论天涯一海角。好了，倒计时。3、2、1，职场有高招，我们明天再见。 你听得见送别时长长的背影， 你听得见康桥上的挥手告别， 你听得见雨巷里撑伞的姑娘， 经典的文字你听得见。2018年北京电台带你听见经典多场诵读沙龙科技化诵读体验会正在蓄力发生，敬请期待。 希望大家通过电波听见经典，听见美。 大家好，我是濮存昕。主播。